我说你再有这不像话的可算你输啊。 不，你说我想想啊，才柳真，才柳真。 哎，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好， 上班了，上班了。 上班？ 门口街道办一加工厂，上班了。 那这么说他也赚钱？ 也赚钱。 您也赚钱？ 也赚钱。 那么俩人都赚钱，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富裕。 一富裕可就 存钱， 一存钱两顿饭净吃那个 顺口的。 什么顺口啊？ 什么顺口吃什么呀？鸡鸭鱼肉精米白面吃。 哎，这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下去的快。嚯，差一点啊。哦、不行，都到嘴边，您看看表，到十分钟左右。 没没没，我不到呢，不到呢。 那那快问快问、 啊。您老妹妹好， 我妹妹跟人结婚了，让人给娶走了。 结婚，那头比咱们这边 阔 阔阔 阔， 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大了 大了。 哎， 哎，听说妯娌们也挺 和美，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孝顺。 这孝顺公婆，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？ 根儿 根儿，这都像话吗？这个， 我说你这一块六毛钱，你跑这玩命来啊？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？他我妹妹跟人结婚，他走了我管不着了。咱俩打赌，你问我家里了，这说出来算不算？这个， 啊，行行行，问你们家。 那到十分钟了没有？ 不到呢，不到呢， 差不多了吧？ 完、啊，您几个小孩？ 小孩 啊， 一二一个， 孩子们好， 孩子们都长选了。 都长癣了、嗯、不是你也不给买点癣药？ 买癣药擦上了， 一擦上 见青， 一见青 利索， 一利索 出根， 一出根 扣嘎吱， 一扣嘎吱 不痒痒， 一不痒痒 没了， 一没了 又犯了。嗨， 合着这是顶药？合着啊，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吗？就这套，就这套，你打头问问，你现在还这词儿，来起来，来不起别来啊！一块六毛钱，别把人格丢了。 哎，行行行，要说呀，我还真赞成您。 赞成哪点？ 你看这么半天啊，您就愣没说出那个。 哎，这么半天 啊，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？ 没说出什么来？ 没说出，没说出那个字来，那个字。 哪个字？ 就女字边这边一个子字， 这字念什么？ 这不认识这个。这字念什么？这字念一块六毛钱，念什么？你太机灵了，都给你写出来了，还问念什么？来起来，来不起别来啊！这么大个，值当的吗？ 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输您多少钱？ 一块六， 一块六。 哎， 那这么着，给您两块钱，甭找了，怎么样？ 好啊， 来。哎，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这个对， 经典名段。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除了用扣字拢印的灯谜作为底包袱，凑腿也是打灯谜比较常见的一种底包袱。逗哏演员和捧哏演员就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的谜面展开争论，捧哏的据理力争，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耍狮子的，而最终呢，都是在解释的过程中无法自圆其说。那这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究竟是什么呢？听了常宝霆白全福这段打灯谜，您自然就清楚了。 谢谢大家的鼓励啊。 哎， 这个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相声之外啊，我这儿啊有这么一个灯谜 啊， 我想今天在这儿我说一说。因为我这个灯谜啊，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啊，我在燕园呢破过 啊， 到现在一直的很多人都没猜着，今天呢也来了不少的这个咱们文艺界的同志，所以我想在这儿说说这灯谜。回去呢， 灯谜啊， 您可以研究研究 灯谜 啊。 您可别说了 啊，你我这灯谜你更猜不着了 啊。 我这灯谜我告诉你，我要说出来你要能猜着，明儿我请你吃烤鸭子。你瞧， 我可不是枪火，我要是猜不着我请你吃烤鸭子。 有那么大的文化水吗？ 啊，